就是这样子的效果。就是这个方剂的结构很好的时候，其实是蛮可以期待它有这样的疗效的。那至于其他的那种好像存活几个人死掉多少人那种的方剂哦，那没有什么结构可言，就是好像就是抗癌中草药一堆，然后打到虚的要死，赶快补气补血，就这样子救啊。不过在这个做抗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最基本的原则我们还是会说要九补一攻，就是补药要占到九分，攻击药占到一分啊，就是一个用药的规律性。就是当一个人的元气还不够的时候啊，你硬是要把癌细胞杀灭其实没有什么大用，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是正气在阻挡着这些癌细胞的蔓延。就像有一次我干爹曾经告诉我说，他的兄长啊，就是我们叫大伯，得胃癌。那他就是说他让他的哥哥，就是还是堂哥我忘记了，就是一直吃补中益气汤补助元气，结果到最后开刀的时候发现那个胃癌呢，像是一个就是照 X 光的时候是一大块癌症，可是他在把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正气未衰，不像是被癌症侵蚀的脉，所以呢他就跟那个开刀的那个主治医生讲了几句悄悄话，说如果你打开他的肚子发现这个癌症是这样这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做就好了。就医生一打开发现果然是他说的那样，就是那个癌症呢像一个香菇一样，只有一小坨连在胃上面，然后整片是在胃外面的，那这样就挖掉那一小坨缝起来就好了，变成大手术变小手术。那这就是补气药的效果，它可以把这个不正常的癌的组织挡在外面。那这个其实是比较要紧的，就是就算我们的癌症不医好，可是我们补正气的药够，那它也不能侵蚀到我们重要的部分，这个是比较根本的。因为你不要以杀灭癌症为前提，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为前提，就是为了杀灭癌症让自己受更重的伤是没有意义的。那另外还有一些人说什么癌症这个病啊不能吃补啊，啊说什么补了会怎么样怎么样，会补到癌细胞。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就是有点太通盘化的说法。怎么讲呢，癌症是一个阴实症，对不对？那阴实症的话不适合吃纯阴的东西。怎么讲呢，就是越阴的东西会补到癌细胞去，越阳的东西越会跟癌细胞互相抗衡。那所以呢，人参黄其实也补气药对癌细胞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吃这些补气药它跟癌细胞不同类的能量，所以是没有问题的。那癌细胞不可以吃什么精制糖精制盐啊，人工合成维他命 C 那些没有气只有物质的东西，那个是比较要命的。所以如果你是吃那种人工的营养补充剂，那癌细胞是禁止的。但是如果是有补气效果的中药，基本上是不会怕补到癌细胞的，因为它跟癌细胞是不同类的。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肉类的话，那你吃的肉类当然是越暖的肉类越好，比如说得癌症的人吃羊肉这种很暖的肉，它就可以让癌细胞蔓延得很慢。那可是如果你吃那种冷血动物的肉，比如说海鲜啊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话癌细胞可能就会长得快一些。就是我们把食物划分成阴阳，就是比较属于滋阴那一边的不适合放到癌细胞，不适合放到癌症来吃。那滋阴那边就是得癌症的时候适不适合吃地黄麦门冬，那这可能就要稍微思考一下，因为那是滋阴药啊。那就是补气药补阳药就还好，但是滋阴药的话要小心一点。但是一般来讲什么当归白芍这类补血药好像也不太怕啊，就癌细胞也不太会被这个补到，所以那还是可以。因为血药如果补了让血能够比较流通的话，也等于身体的总体的阳气变多嘛。所以就是关于癌症用补这个情况是，其实它的可使用的补药范围是很宽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时候，在我们想要如何攻击他的癌种之前呢，如何去破泄他的阴实之前，那最要紧的事情是要先让他的元气恢复。你想想看， 市面上啊，能够治癌症的医术很好的中医是不止一位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中医都非常非常讨厌接到那个做过化疗的病人？那就是因为在经过那一番折腾之后，这个人最重要的元气已经大为损伤了，那这个时候你要他去帮忙打癌细胞就会增加很多的困难度。那可是偏偏我常常说我们这些一般的病人都是受恐惧所控制的动物，所以因为怕会怎么样就先去做化疗，然后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再请中医死马当活马医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心情上面大家都不会好过的，就中医也会觉得哦被你当作备胎，那这样子比较会受伤啊。那这个所以呢像如果说是我们在面对这类的病症的话呢，就是固护元气就很重要的啊，像这点是先要知道。那至于说攻击的药，像泽泻跟紫参当然是代表性的破专病专方在破癌细胞的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用泽泻紫参之外，有没有人加一些破阴石的药啊？其实在这个不是这种特殊的药草之外，像是经方常用的药物里面，像是生附子啊，像是吴茱萸啦，这些都是破阴石的药，当它的症型可以用到某些方剂的时候，其实生附子也不妨加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所谓的各个医生发明出来的这个做法，比如说我前阵子有听说有这个乳癌啊，特别有效的做法是什么？要用大热的药跟大寒的药加在一起用，就是用混杂的大寒跟大热药的比例下去，然后呢，药里面说一定要加阳起石，这样子就是有这样的做法，就是这样子说是治疗乳癌的效果会特别的好。那另外的话，像是淋巴癌，我们一般用的十六味硫气饮嘛，就是一个疏通淋巴的药物。那十六味硫气饮如果在它的十六味硫气里面，我们把补气药的黄芪跟补元气的肉桂的量再提高，让它的那个补的药性够强的话，其实里头也有可能是你再加一些泽泻跟紫参可以加强疗效的。所以这个东西，因为癌这个东西，我是说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病，即使是西医都会说癌症啊跟一个人的心情其实很有相关性的。那这样子的话用药就不一定有完全固定的章法，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一个人肉体的问题，还包括一个人心理的问题。那另外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治癌症呢能够治到这个人就是起居作息呢都还能够不痛苦的活着，然后呢癌肿块呢不要变大而反而有缩小的趋势，就是药能够做到这样也就不错了。怎么讲呢，就是你说中药如果真的尽全力去拼，有没有可能把癌症医好？那当然有可能了。哦，就是一开始它癌症正强的时候，你都能够把它压小，那之后把它消灭并不是那么难。但是，因为癌症这个东西到底是跟心理的因素相关性太高，所以它的能量来源有关系到这个人的个性的时候啊，你把这个病拿掉，不知道是不是对这个人真的好。也就是说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揣测，就是如果一个人的癌症他果真是心理的因素占到大部分，而你硬的把它治到完全好了，那你治好它之后它会不会发生什么别的不幸事件啊？就是那个看不到世界的能量它不能具象化成癌症的时候，它会不会具象化成别的事情？就是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点点顾虑。所以这一类的病就是除非那个人的个性真的因为这个病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不然的话好像不是那么适合去跟他硬着来啊，因为 硬着来的结果。我会觉得人很重要的还是一个人格上面，甚至可以说心灵上面的层面的东西。那肉体上面做的太多，不见得是一个最妥善的做法。而且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事实，就是人一定会死的嘛。啊，就算不得癌症也会死在别的理由上面。所以我们要为了活下去做那么多的努力，就让人觉得有点无味哈。就是那像这一类的这个牵扯到心理因素的事情呢，像是前一个礼拜吧，就有同学在下课的时候来跟我说呀，他说：“哎，老师啊，你说那个半夏厚朴汤啊，这个治疗这个那我就他就说我吃啊，吃了几帖以后就有好啊，要不吃了又回来啦。”那我听了他的药方，我听到他半夏是一般药房买的，我就说：“哦，这个你如果用生半夏会更有效一点。”可是我也补了一句，我就说：“这个有没有关系到那个郁闷的情志啊？啊，就是因为半夏厚朴汤常常是关系到那个心情上面的一点郁闷嘛。”那他就说：“那还是有啊。那我想，如果那个心情一直都那样的话，那不吃病就回来，那也没有办法哦。那我想说，像那种半夏厚朴汤症，如果你真的要治它，如果真的跟我们的情绪郁闷有关系的话，那就是用一些招数来治啦。我就说，我心里我就想说，就是你啊，我就想我们要想，如果你真的是有半夏厚朴汤症的话，又知道是有心理因素的话，你就要想什么事情是你不太甘心做它，不怎么喜欢做它，可是你还是因为某种责任义务，或者说我要扮演一个好人的心态来做它的，那这事情你就每一两个礼拜消灭一样，那这样子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后，你就发现你的郁闷越来越少了啊、哦。就像那种台湾不是流行夫妻连体婴吗？就丈夫到哪里参加应酬，太太都得跟着，太太到哪里应酬，丈夫也得陪着。那明明不想去的，也要扮演一下相亲相爱的夫妻。那这样的话，干脆就跟你的老公或者老婆说啊，放你去吃草啦，我不管了，我在家看电视，懒得走了。那这样子每两个礼拜啊，就是减消去一样，你不怎么想做，可是勉强自己做的事情。那这样子连续三个月，大家就没什么郁闷了、哦。那什么接送小孩上下学啦，啊，给他全家坐计程车啦。啊之类的，就是当你真的不想做的话，当然最有效的是换工作，然后第二有效的是离婚，对不对？当然就是说太夸张了，但是至少在，那就是最有效跟第二有效之间啊之外啊，就是不爱做的事情尽量少做，培养这个不妥协的习惯，那是郁闷就会少很多嘛。就是心病还需心药医嘛啊，就是不要靠中药啊，吃又回来，吃又回来，多没意思。还有像是有的时候同学啊，这个忧心忡忡的问我说：“哎呀，我的小孩子啊，好容易过敏哦，皮肤啊怎么样啊？什么小时候什么？”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学中医的人都有一套说辞啊，小时候吃西药吃太多了伤到了怎么样，都是这样讲啊。然后就是要怎么办，或者是而且还连他亲戚家小孩一起问。那我是说基本上你想想看吧，皮肤容易过敏，就是他的身体，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外面擦类固醇跟抗组织胺，就是自己不会分泌嘛。那你要补到他身体好到怎么样，就是大家觉得补药啊，什么小孩子就什么生气丸啊，小健中汤吃一吃啊什么的，我说这些都是随便乱给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对于小孩子的病，我的看法不只是这样子。因为啊，我觉得小孩子的身体不好啊，往往是父母的担心造成的。就是你知道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很妙，就是父母对哪一件事情越害怕越担心，小孩子就越会变那个样子。有没有发现这种微妙的互动？越怕他生病他越会病。就是甚至我可以说人类是一种会自我催眠的动物，就是当你的心情关注在某一个负面的东西上面的时候，虽然你是怕他或者不喜欢他，可是这个能量会具象化，所以这个父母会莫名其妙的做很多伤害小孩子身体的事情。那像我就说，因为小孩子的那种体质变那么烂哦，父母的担心其实是很大的这个元凶祸首。那人要走出这种父母担心小孩的这种执着是并不容易的。所以我给你说可以吃补药这种话讲的我心里头很虚，因为我知道父母的魔力是大过于补药的，就是这种从你负面的那个角度去发动的这种念头，虽然他自己会说我是怕他 不健康啊，为小孩好，但他整个心都焦灼在这个负面的东西上面，他发出来的能量就是有毒的，然后就是会有意无意之间做出很多让小孩子身体变坏的那种事情。那有这种父母在上面压着，那你要我怎么去开药治这个小孩？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我打不过的啊。医生是个建业啊，就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一个建业。那很多事情都不能介入的，所以小孩过敏的话，最重要的是父母要活得开心啊，开心到小孩死活都不太在意了，小孩就会好起来。但是大家父母都做不到那么豁达哦，还是要继续担心，那小孩子就继续朝着你担心的方向去发展。那像这种事情都是啊，不太属于医药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业障啊，业障啊，这样子。那我们呢，再看看啊，这个抗癌中草药的这个代表选手第二个泽七啊。泽七呢，它是也是一个呢能够泄热，但是呢又不太伤正气的药。它的毒性是很低的，就是你如果新鲜的泽七把里面那个白白的汁涂在皮肤上，那是会有一点灼痛感的。可是像张仲景的这个方子这样的煮了又煮，煮了又煮啊，那就蛮安全的了啊。因为像我们那么毒的什么附子啊什么的，多煮一下都很不毒了啊。那泽七煮那么久也差不多了，所以。那泽七呢，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猫儿眼睛草啊，像猫咪的眼睛一样的长相，所以叫猫儿眼睛草。那这个猫儿眼睛草呢，它的一个功用，它的这个历代有一直有人说泽七是那个泄水中草药的那个大戟的苗，但是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历代已经被修正过很多次了。因为大戟是一个全身上下的水都会很猛烈的泻的药，那泽七呢是比较温和的泻，比较是上焦的一些水邪或什么东西，所以相对来讲泽七的药性跟大戟的药性是很有差别的。而且泽七这个草药它的根啊是很硬的，跟大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并不是大戟的苗啊，可能是因为长得比较像，所以有人搞错。那泽七在现在大陆那边的研究经方的中药界啊，几乎可以说泽七就是一个肺癌一定会加的药啊，肺癌必用的药。那这个泽七呢，它的《神农本草经》讲说治这个皮肤热。那治疗这个皮肤热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说，哎，这个药物的药性，它好像能够比较到表面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子？它能够凉的地方是比较凉到的表面，所以呢，能够治皮肤热，相对来讲，对于肺的作用就会比较高啊。所以，从这一点上，就是说，知道它的这个药效呢，跟肺会有一个相关性。那又治疗大腹水气啊，就是泽七它到底是一个也能够泄水肿的药。那这个它泽七的泄水肿啊，其实跟其他那种圆花干碎大戟的泄水肿是蛮不一样的。你看它后面写说四肢面目浮肿，丈夫阴气不足，这里有一个矛盾的句子，你有没有发现？通常泄水的药一定会伤阴，对不对？因为它把水都泄掉了。那怎么这个药物还能够治疗男人的阴气不足呢？那像大戟、圆花、干碎都不会能够治疗丈夫阴气不足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个药它的药性能够让这个泄水跟固护阴气两件事情同时存在呢？所以或许这个也就是在肺癌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个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做法，因为它能够有某种药性让这个人在泄水的同时他的这个阴气啊，还能够被固护的好。那其实说到这个所谓的阴气啊，在这边的话我们一般医家对于泽七所固护的这种阴气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泽七它呢是比较可以说是固护人的这个精啊，或者是说固护人的这个液体。那 在这个《黄帝内经》或者是《难经》里面呢，都有说这个人类这个五脏的这个液体或者说精，都是最后的储存都是来自都是到存到肾脏，那它的这个发源地也是肾脏，就是我们说肾主五液，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就是肾脏本身的是那个火腿那个吐痰嘛，那那个那这个其他的五个脏的话是这个脾的话是流口水啦，然后肝的话是流眼泪啦，肺的话是流鼻涕啦，心的话是出汗啦，就是五脏的液体呢都是由肾在管的。那中国的这个本草家的一个观察呢，就是觉得说，哎，泽漆这味药啊，它就是长的是一个茎上来呢，然后分出五个分支，然后五个分支的尖端呢再开出很漂亮的好像是红花吧啊，那所以这个一个根出来五个分支要开出很漂亮的花，那就是一家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就像肾主五液吗，把这种五脏的精液都输布给该去的五脏，所以泽漆的药性，历代本草家就会觉得说它有一种让人的这个精液啊回到该回去的地方的效果，他就说人的精液会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变成这种好像是水肿或者痰饮，其实是这个精液有脱轨的现象，那泽漆这个药是能够让人的精液能够回归它本来应该走的路线啊，所以有些本草家在临床上面观察说，哎，泽漆这个药物啊是带人的阴气上来，然后呢让这个阴气循着正确的道路而降下去，所以让这个人的这个水气的分布呢不要脱轨，然后走他该走的路回去，这样对人的水肿就会慢慢退掉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它是让精液这个回去他该回去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退水肿。而这样的说法可能同学会觉得啊它有一点牵强或者是附会，但是的确就是历代啊用到泽漆的方剂跟其他的这种破泄水的方剂有很大的不同的风格存在。怎么讲呢？就像石藻汤、原花甘碎大戟，对不对？里面就没什么补药，就这样子，反正就是泻就对了。泻了之后，人太虚再另外补。可是泽漆这味药在历代的去水的方里面却屡屡跟补药一起用，等于是说这个人的正气不够，所以他的这个水才不能够依循正常的管道流动，所以他动不动就会跟什么人参、白术、茯苓、桂心之类的药同用，那泻水的药他可能会跟薏仁一起用，或者跟红豆一起煮鲤鱼，然后里面当然也会加上人参啊、什么生姜、茯苓、麦冬等等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泽漆的话，就会知道泽漆有一个把这个水从正确的管道送上来，然后再从正确的管道送下去的这个力道，而这样的一种力道其实是会翻搅到人的气血的，那这样的一个翻搅呢，临床上可能会让咳嗽的人的咳变得更厉害一点，所以在这个方子里面通常就是一定要加半夏之类能够降气镇咳的药，那像金匮药里面加白钱，就是因为这个紫参是纯粹往下泻的，那就罢了，但是泽漆呢是一个会翻搅这个人体的气血的药，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要稍微啊，就是顾护他的咳嗽的问题，所以这一味药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点，就是如何让人的精液不要脱轨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精液也可以算是人体比较阴的部分嘛，所以它不能够循着正常的管道的话，它就会好像去被邪魔歪道拿去利用啊，就变成癌症的营养了，所以它就是这样子的一味药。那我这个讲义这边第13页啊，有一个泽漆的补充，是你看啊，大陆那边怎么样用泽漆治早期肝癌，当然早期肝癌意味着说不是很严重了啊，那当然，但是呢你看这个人呢就治好，用泽漆治好了4年之后，当然他又要吃这个吃一些活血化瘀啊、养血啊、补气的药，就是治癌这些基本的补药都是 随时要吃的啦，那个都不用再讲。像他一开始是用新鲜的泽漆，因为泽漆是新鲜的草比较有效，那用500公克，现在的一斤都快要有了啊，一台斤都500公克了。然后呢，煮成400cc， 然后早晚各吃一次，然后呢，当天晚上呢就啊腹胀满，然后半小时后卸下黑色的黏液大便。那像肝癌类的病能够让人下黑大便，那就是要好哦，那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继续再用，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已经没有脏东西可以下来了，那就用肝的泽漆30克配合一些补药来用，那这样子4年呢都没有再发作啊。就是你想想看，就是这么多很毒的抗癌中草药里面，泽漆算不算是很不毒的一味啊？就是他发现说这样子吃的话啊，就是还好，虽然会，当然这个泽漆子参都是泻药，所以会让人虚，但是呢虚的话还好，就是如果只是虚的话，不断的配合补药就可以处理的还不错了啊。因为补药的话，如果什么人参黄芪之类的用多一点，还不至于有什么副作用。那我们就先下课一下下啊，再来继续上课。